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，我告诉你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。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印娘看了看不紧不慢走动着的自鸣钟，神色悲戚中又带着茫然，半晌才说：“ 我得走了，我要走了。” 他喃喃的，仿佛在梦中呓语，踉踉跄跄，像踩着棉花堆似的，消失在了纷纷扬扬的大雪之中，在仰瑞轩中留下了可怕的沉寂和僵立如偶的印象。一声闷哑的五炮透过雪幕传过来，印象方回过神来，一跺脚转身便走，却见吴思道在后门候着，便说：“先生，四哥也来了。”没有，乌斯道冷峻地说：“我都听见了。十三爷，你不该不听我劝，答应的太干脆了。”说罢回转身子又说：“走，和四爷记忆一下。”印象点头勉强一笑，没有答话，和乌斯道并肩缓缓而行。一阵朔风裹着雪袭来，他掖了掖袍子，暗中看了看乌斯道，只瞧见乌斯道一双眸子在雪光中烁烁闪动，看不清脸色。印象不禁想：这个瘸子真是个怪人，他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呢？正想着，已见胤禛站在范清阁的石阶上等着了。胤禛一边听他又在危言耸听，在旁说道：“这么惊心的事，先生倒像是很高兴。须知太子是四爷靠山，太子出事不是四爷之福啊。”“ 哈哈哈哈，年亮公没有读过易经吗？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啊。如若是座冰山，那就不如没有。为什么不敢进一步境界去想这件事呢？不过眼下不是轻谈的时候，要预备着应付大变。” 胤禛：“ 皇三子总领热河驻军行宫布防事宜，非奉朕亲笔手谕，无论何人不得擅自向各部及各省发文调兵，所有从驾侍卫、亲兵、善普营兵士及驻地兵马，一体由皇长子印提、皇三子印旨，会同皇四子印禛及尚书房大臣马齐合议请旨节制。皇太子胤禛换机暂知道。”“ 贺了四爷，我该去了。” 说罢略一拱手，便忙忙带人去了。此时乌斯道三人早已经出来了，立在阶下看着钦差远去。印象方敛了笑容：“ 四哥，天冷，穿厚点，咱们坐暖轿去戒德居。” 乌斯道沉吟着问道：“